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60章真相。 李玉锦发现自己最近总是能看到袁子峰，袁子峰也的确是有点心烦气躁了。他八月初就要去 F 国了，但李琴叔的事儿还没有任何线索呢。跟李玉锦跟得久了，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多了。七月底，袁子峰终于有点坐不住了，他从公司辞了职，开始准备去 F 国的东西，中间隔了三四天都没去找李玉锦。就连袁老爷子都好奇道， 哎，怎么最近不去缠你小舅了？ 袁老爷子用这个缠字简直是生动形象，袁子峰脸色一下就绿了。老头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 你最近可不是天天去找你小舅吗？那香氛劲儿，我还以为你从他那儿扒拉出什么好东西了呢。小时候不见你这么亲热，怎么大了反倒是变亲热起来了？ 您可住嘴吧您。袁老爷子笑了笑，没再继续调侃他。袁子峰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坐在床上歇了会儿，又控制不住地开始琢磨起李琴书的事儿。他想起那日看到的男人，眼神突然一闪。对呀，那个男人，我为什么不去查一下那个男人呢？简直是遇到李琴书的事儿就乱了阵脚了，一点智商都没了。袁子峰说做就做，立马给人打了电话，让帮忙去查那天看见的那人。袁家人效率都挺高的，晚上九点多他就拿到了对方的资料。对方是 H 成人，家里条件不错。袁子峰特地让查了对方近几个月的就医记录，除了前段时间有点发烧之外，没去过医院，更别说什么断腿断脚了。既然是健康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坐在轮椅上呢？如果说之前袁子峰一直都只是怀疑的话，那么这一瞬间他心脏已经砰砰地跳个不停了。如果李琴叔真的死了的话，李玉锦没必要找个人来骗他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。袁子峰猛地站起来，下意识拿起手机想打电话质问李玉锦，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电话即便是打过去也没有任何作用呀，对方依旧不会透露任何关于李琴叔的消息啊。要冷静，冷静。袁子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，终于他双眼微眯，去借了别墅佣人的手机拨通了李玉锦的号码。忙音响了四下，李玉锦接通，声音从那边传来，李琴叔出事了。袁子峰刻意不让自己声音显得那么熟悉，迅速地说道，他的腿不小心又伤了一次。 你是谁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劳烦你地址发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 李琴叔真的没死？那一瞬间，袁子峰只觉得心中一块巨石砰的一声猛地坠到地上。他闭上双眼，深吸了口气。李玉锦经过三秒的沉默，也终于缓慢地意识到什么，试探性地开口问道：“ 袁子峰， 是我。李琴叔现在在哪儿呢？”袁子峰看着自己手指上那两枚对戒，双眸闪烁。三年多的时间了，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这个人。 他以为此生可能永远不会再相见了，却万万没想到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这个人还鲜活地活着。他存在于这世上的某一个角落，却不让自己知道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袁子峰有太多的问题想当面质问，可是却没有机会。 说实话，你要问我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，我也不太清楚。 什么意思？ 我承认，之前的确是我把他带出了国。他的腿在那次火灾中严重受伤，一直在国外做复健，而当时因为李家的事情没有解决，甚至有人逃到了海外去，所以我一直很担心，如果这件事暴露了，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，所以干脆将计就计，把这件事给瞒了下来。 你……袁子峰只觉得一股怒气直冲头顶，他狠狠一咬牙，这才开口说道：你有没有想过这三年的时间，我……算了，就不说我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李琴淑父母沉浸在丧子之痛中有多可怜啊？ 最开始是我隐瞒了这件事，后来他醒了，李家的事情也解决了之后，我又跟他讨论过回国的问题，但是他拒绝了。至于为什么，我问他，他没有回答。 他现在在哪儿呢？ 一个月前他回国办了一次手续，我本打算安排他住在度假山庄，但是第二天早上再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，只留下了给我一封信，谢谢我这三年的照顾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但我查了他的出境记录，应该是去寄国了。 寄国？袁子峰眼神微闪，声音带着几分冷冽。很好。寄国地处平原，和 F 国接壤，是一个很小但医疗技术极其发达的国家。据李于锦所说，李琴淑在国外这些年都是在寄国做复健的。当年李琴淑因为被小鸟灼伤，出门去前台找创可贴而逃过一劫，因此不在火灾最严重的地带。他逃出去的时候，腿部不慎被横梁砸断了，是被人给拖出去的，最后才送到医院，当时腿部烧伤已经非常严重了。李玉锦顾全大局，干脆将计就计，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李琴淑的人身安全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让那群人得到应有的报应，把他藏了起来，事后还送出了国。说实在的，李于锦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的，但袁子峰庆幸的是他还是发现了。三天之后，袁子峰把去 F 国的机票改签到了 G 国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